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天19:30准时为您播出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大家好，我是玉博， 我是子萌， 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要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主持的风采，还有我们新换的直播间的风采哈，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节目的直播，来跟我们面对面进行互动。 好了，闲话不多说，一起进入生而不同的世界。今天我要带你体验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音乐的梦想畅游世界。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在上周，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会喊麦，不是喊麦，是会呼麦的一个电音之王， 是 新生代电音之王杨德朗。对，驾临了我们这个节目，他现场展示了他的新歌，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呼麦，对不对？我相信曾经关注过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还对他记忆犹新，我们再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让我们把镜头切给德朗。 大家好，我是一个会喊麦啊，不 都被我带跑了，对不对？ 是，我刚刚也被你带跑了。会呼麦的杨德朗 歌手。 哎， 对， 我一直很纳闷，就是我一直觉得啊，电音这个东西，它其实和呼麦还是应该有一些距离的。 我也觉得是， 就是你是怎么样想到把呼麦和电音能够结合到一起的呢？ 首先这个呼麦，是属于我们中国还有蒙古，但是属于我们中国有蒙古族嘛，是属于我们中华的 传统文化嘛，算是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你说电音又是外国的东西，就是我想能不能把它俩做一个结合， 中西合璧， 对，疗效好。 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呼麦大概有几种不同的这种表现形式？因为我听到你的在这个平常那个音乐之中啊，加了很多什么很多不同的那种音色，有些特别浑厚，有一些就感觉哇，就在这个房梁上绕来绕去那种感觉。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吗？ 没问题， 能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呼麦现在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分为三种。 三种， 对，我学的这个其实是土瓦呼麦。 图瓦呼麦。什么叫 图瓦 呼麦？ 那是来自图瓦共和国 哦， 一个地域 哦，以这个地域的名字来命名是吗？ 对，然后图瓦呼麦又分三种，一个是沙哈，一个是伊斯克列，还有是哈莱克列。 伊斯克列、哈莱克列、 哈莱克列， 这个好像这个是蒙语是吗？ 蒙语， 嗯， 但是我这么说了，大家可能不明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可以演示一下。 对，先是第一种是什么呢？咱们先来展示。 最基础的叫沙哈， 沙哈，我这个发音标准吗？ 沙哈。 哎呦，你闭嘴！ 好，让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纯正的沙哈，来。这个是，哎，这个好像感觉还是就是正常人还可以达到的那种。 是确定吗？ 就是 那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正常人的范畴。哎、 反正觉得就是 难的。 对，咱们来第二种，第 二种 叫什么名字？ 第二种叫伊斯克雷 ， 对， 伊斯克雷，这个感觉有点像英文的呢。 是， 但是它的蒙语，我的蒙语发音不标准，它的里边还有一定的卷舌音。 嗯，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它是，应该是 代表着 这个，哎呀，说 就是说不清楚，直接来是吧？ 解释不清楚。 好，来第二种。这个确实听上去有点像电音了啊！ 对，而且跟刚刚确实还挺有区别的。 哎，对，我好像意识到了为什么你能把电音和它混在一块儿，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人的肉声发声器所发出的一种类似于电音一样的这种旋律呢？ 对，其实它这个呼麦最早来讲的话是用来打猎的， 打猎 是对。 哎，这段历史可以我们简单讲一讲，它简单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 呼麦的历史应该有上千年了， 哇！ 对，然后在。可能在我们中国可能蒙古地区那一片当地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需要打猎，打猎的时候他可能会发伊斯克列，就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动物，或者是像声音像他们的这种、 是模仿他们的叫声吗？ 对， 然后所以就是吸引猎群过来、 这样好可以去攻击到他们， 对 是吧？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牛啦，一些羊了，比较大型的这种动物，他们就会用哈莱格雷，就 哈莱格雷， 就是第三种。 来， 我们先 来，我特别想听一下，就是大的这种动物你怎么模仿？来，哈莱格雷，来。 确实是不一样， 我这确实大， 就感觉像是一群那个就是体型比较大的动物跑 过 去的那种感觉。对， 哇，我觉得就是咱们光听啊，可能他现在就是只能听到他这个余音绕梁般的这种浑厚感， 是， 但是其实他真的加到音乐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没有体会过， 很期待， 也很期待。这样吧，那咱们今天首先进入咱们的第一个环节，德朗的新歌追梦， 对， 这首歌里 面电音和呼麦结合在一起， 不光还有呼麦，还有在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音乐，比如说长笛啊，也加在里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德朗可以戴一下最靠边那个银色的耳机， 对， 我们 来可以一起欣赏一下你自己的歌曲《 追梦》。 追梦，来。 忘记，怎么能忘记你回到最初的相遇，声音有 熟悉的旋律，谁在指引我勇敢的靠近，进入睡梦世界在旋转，他究竟是谁， 各位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博湖点秋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呢是一档全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世界。那如果您想观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呢，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对，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的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同时 没错， 对，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为了方便我们嘉宾展示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玉博，我们嘉宾稍微换了一下位置哈。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嘉宾主持，我是玉博， 是、欢迎玉博。 我觉得刚才咱们这个这首歌听完了以后啊，我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把这个呼麦加入到咱们这个电音歌曲中，开头旋律竟然是那么的震撼， 是 感觉我好像在一种战场上，在一种正在，这首歌为什么叫追梦？我特别想问一下， 因为。之前自己风格音乐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呢我就一直心里所向往一种就是我所追求的这种音乐梦想音乐风格吧， 然后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一首电音的，就是说我把中国的民族元素和我们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东西结合起来， 是、 嗯、那么这也可能是我追求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首歌就包含了你所追求的一个梦想，它本身也是你梦想的一个呈现。 对， 那确实我觉得前面那一段呼麦跟电音结合在一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哎，真的是， 是不是玉博？ 哎，其实最终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世界会因为这勇敢 而感 动，就是在追梦的过程之中，也许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我想你在当初写这句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是当时有一些纠结，或者是在你的这个音乐道路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音乐确这个行业好像确实比较难做，是吗，德郎？ 嗯，因为现在怎么说呢，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是在慢慢的逐步在怎么说， 因为他已经非常长时间了，就是很多特别优秀的歌手，特别优秀的旋律，就是我们如何在博采众长之中博出一份自己的色彩，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中国唱的好的人很多， 对呀、 啊，那中国的有实力的人太多了， 对呀、啊。 但是我想的是，还是自己去创造一种风格，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 我觉得这种风格大家一定会喜欢， 对，我也是，我也觉得是，而且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很有震撼力的风格。 没错， 那我们知道我们德朗呢是从伯克利留学回来的、 哎、 对，伯克利这个音乐学院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知名的歌手都是从那所学院毕业的、嗯、比如说王力宏啊， 哇、哦、 对， 诗歌 对，那我们德朗去伯克利留学这一路上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有没有就是感觉路上最苦的是什么？ 对呀、 啊，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 嗯，好。 我这会儿由于刚去美国的时候， 嗯， 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体质跟外国人体质不一样， 是 水土不服嘛？ 对，真正的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会儿经常吃一些像意大利面，然后披萨 啊， 然后还有汉堡之类的、 嗯。 但是因为那些很普遍嘛， 嗯、 因为有时候学习忙就只能买这些来吃、 嗯。 然后吃了大概有一个月以后， 嗯， 然后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微妙的变化， 对，就是我的。下面长了一个很大的包， 我懂了。 医学来讲， 怒火攻心，我懂了。 攻心、 那是 蛋白质摄入过量。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 是， 因为你一下饮食习惯，我觉得咱们属于五谷杂粮都吃那种哈，然后一下到那边感觉以肉食啊、蛋白类的食物摄入为主。 你这个病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肯定是不会不适应。 这个、对，这个病大概折磨了有两周，从小变大。 那不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之间你有在坚持你的练习或者是在音乐创作吗？ 我依旧在上课，依旧在， 我的天， 到最后实在疼得不行了，然后我去了急诊，美国的急诊 啊， 然后去了以后医生很淡定的给我做了个小手术、 嗯、 啊，我特别能理解啊， 然后解决了， 然后、 就是、尤其是在国外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切都要自己来， 对， 包括你刚到美国一周的时候，是不是语言还不是特别的流畅、啊、 对，需要跟他们进行一些磨合， 嗯， 磨合，我的天，这个磨合可想而知， 对，磕磕绊绊的。那我们去这个伯克利上学的，其实有点挺好奇的一个是这个学音乐的课程它是个什么样的， 对，跟我们讲讲，就是在伯克利学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每天都上什么课？ 作曲。 其实我是在我是学习的流行演唱， 嗯 啊， 就是我的风格叫 pop rock， 嗯 ，pop rock， 对，就是流行和流行摇滚嘛， 啊， 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我的老师呢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黑人， 嗯， 黑人， 对，然后他的头发呢 ，rapper 嘛是。 刚刚你说旋律的时候，我就绕到了这个 rapper， 说这不 punchline 吗？ 是， 嗯。 对，然后他有一个特点，他的头发大概有很久没有剪过了， 嗯， 然后头发大概有一米长， 一米长， 对， 男老师吗？ 女老师， 哦、吓死我了， 然后 脑补了一下、 哦他是什么样的头发？他是那种，因为我们在这黑人有的头发他非常厚嘛， 辫子还是？ 对，他是扎成辫子，然后他好像刷漆了，刷一层油漆， 为什么呢？ 就是五颜六色的油漆，非常漂亮 啊。 对， 就染发嘛，你这说的这么艺术的刷 不，我们的染发是我们的把头发染成一个色儿，就是正常的、 啊、 他是把头发绑在一起以后拿 油漆刷， 对，油漆刷洗以后把它固定了， 就那种黑人的脏辫好像不是说像我们这种就随都能洗的，他们好像绑上是不是很久不会洗， 对，绑上 一天 就不洗了， 对 对， 所以他只能拿油漆刷，应该是吧， 就是就长了一下见识了 对，然后呢你的老师，嗯， 然后我的老师 但是他这个，我很佩服他这个，他的着装啊，但是他教的还是非常厉害的。他曾经也教过很多美国的一些流行歌手， 是吧？ 对。 哎，所以说德朗是不是在英文歌方面的造诣也比较 不错？只敢说，小有研究吧。 哎，既然咱们把话说到这儿了哈。这个德朗今天呢也是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首英文歌 。 然后这首歌曲呢叫做什么？叫做 Wake Me Up。怎么来翻译？ 就是 把我叫起来。 叫使我振奋起来。你这个翻译你不能。 满脑子闹钟叫起床的这个场景。 对，我们闲话不多说，还是请德朗来现场为我们演绎一下。 Wake Me Up。 来。你就直接在我的这个我原本的位置上演唱这首歌曲就可以。 那我是主持人了。 好。 来，我们稍微。 Feeling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ot it by a beating heart.I can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ent,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ell me how to the young to understand. Same cold and beating dream. Life will pass me by and if I don't open my eyes, what I find I mean. So let me up when he's alone. 非常好听。就刚刚我们，因为我们节目时长有限啊，我刚刚就在想，我说要不要一半的时候给它掐掉？ 我就是没忍住， 切回来。后来想，算了，太好听了，对，还是让它展示完。 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会，就是未来萦绕在我们的手机的这个歌单里。这个歌， 对对， 一个追梦，还有一个 Wake Me Up， 是 非常好听， 真的非常好听。因为他唱英文歌那个发音，我发现真的很好。 毕竟人家在美国待过， 对对对，伯克利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长的限制啊，非常的，哎，不是。 对，下次还要请邓来再来上我们节目。 对，我们今我们要聊的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下一期节目， 对， 哎，等着瞧吧。 对，那我们最后的时间让德亮跟我们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留一下他的联系方式。那么想跟他有合作或者想认识他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他。那德亮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那么我留我的邮箱吧。 好，没问题。 大家有什么批评我的可以发我邮箱。 指正。 对，我的邮箱是5248-5248-3135-8 3135-8 QQ@QQ.com 好，5248-3135-8对吧 @QQ.com 那喜欢我们德朗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来联系到他。那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还在这里继续跟您不见不散。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还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好，明天同一时间，拜拜， 不见不散。